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坐你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从昨天开始到6月30号，石景山游乐园将推出2018春之韵游园会暨创意生活会，请听报道。 本次活动以风之彩荷兰风情风车文化体验为主线，园内展示了几十处巨型荷兰风车，7米高的风车随风缓缓转动，和堂吉诃德造像以及大大的木鞋展现荷兰艺术文化。分布在园内的几万只五彩风车，还有100米长的炫彩风车大道，配以悦耳风铃声，展现出一番春日美景。在西园的摩天轮广场为市民安排了创意市集，来自央美创客蜂巢共创空间等机构的50位创客带来了冷山造物、12兽积木玩具、3D 打印首饰、3维立体造型的纸模手作、竹编等原创手作，现场还设有手作体验区。在欧风街有大厨精心烹制的土耳其烤肉、印度咖喱牛肉、铁板鱿鱼、骨肉相连、羊肉串、香酥鸡排、鱼豆腐等中外特色美食，以加克的虾为代表的网红食品也首次亮相石景山游乐园。游乐园的近50项游艺项目自然也是当然的主角，感受春天欢乐游、远古探秘科普游、阳春追梦深度游三大主题系列活动，让游客体验或惊险刺激、或增长见识、或回味无穷的游艺项目。飓风、海盗船、旋风骑士、疯狂滑板等超惊险刺激的新项目也为游客提供了更多选择。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昨天通过微信招募的15组亲子家庭在玉渊潭公园科普木屋广场共同合唱了一支大家耳熟能详的童谣《鲁冰花》，拉开了玉渊潭公园体验园艺劳动、共建亲情花园主题活动的序幕。今年玉渊潭第一次栽种的10000多株鲁冰花已经陆续开放，预计5月中旬进入最佳观赏期。此外，园内金格牡丹、海黄牡丹等50000多株春花也竞相绽放，进入盛花期。市属公园还将在5.1开展以传统花卉为主题的专题讲座和科普活动，北京植物园、园博馆等举办园艺劳动活动，游客可以参与花卉种植、体验园艺设计等活动。天坛公园、景山公园、北京动物园将在节日期间开展丰富的公园科普宣传体验活动。第17届中国园林茶文化节正在八大处公园举行，活动将再现风茶大典，举办黑茶、豆茶大会等等，市民现场可以体验白两茶的制作工艺，感受来自湖南安化独特的黑茶文化。以迎长城脚下市园、品延庆花宴美食为主题的2018年市园花宴美食节暨第6届贵州牡丹园文化节正在延庆区旧县镇贵州牡丹园举行。假期会有不少人带着孩子去迪士尼玩，上海迪士尼乐园第7个主题园区迪士尼皮克斯玩具总动员主题园区已经正式对游客开放了。迪士尼玩具总动员主题园区设计灵感来自迪士尼皮克斯最经典的动画系列之一玩具总动员。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点04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天气舒适宜人，适宜节日出行和户外活动。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夜间的云量较多，北部山区有可能会出现弱的降水。由于空气湿度的增加，本市夜间有轻雾，部分地区的能见度不太好，请各位要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偏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阵雨，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大家在假期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假期我们又相聚在一起，而且是直播陪伴着各位。 没错，直播呀。 怎么，你有怨言吗？ 没有，我特别高兴。 真是，这劳动者的节日，我们当然要陪着各位了。 是啊， 是不是用劳动来换真心？ 是，说的特别好。 今天呢，天儿特别的好，想必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在外边玩着。 不是应该在家劳动吗？ 明天可能会在家稍微休整一下。 哎 哎，今天呢，因为明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正日子，今天呢，我们不仅是直播，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哦，天天都有小礼物，好精彩啊！你这节目 倒也不至于天天。你能不能走走心？ 行，走心。 你夸的稍微走心一下。好棒啊，这个节目，对不对？ 专家就是专家。 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小礼物啊，非常小，但是我觉得还蛮贴心的，因为选择了好多好多。就是我一直在想，真正的劳动者，用劳动来创造幸福生活的人，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他们需要的是 温暖。 温暖，对啊。 有的时候你出去工作的时候，上级批评你，你会觉得哎呀，我已经为了公司付出了这么多，你还批评我，心好寒呢。 还真是。 所以呢，我们暖不了你的心，只能暖暖您的胃。 哦，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小巧可爱的一个小的保温杯。 哦， 我们希望在里边能够装满温热的水，当您觉得冷的时候，不管是心冷还是外面给您带来那种寒气，希望这杯热水能够驱散您的那种心里的不快。 没事，还可以放点枸杞， 这个您随意，好吧。得到的方式也非常非常的简单，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住在八七六，住在汉字数字八七六，住在八七六，在评论区随意说出您的五一宣言，比如说我要努力工作，我要撸起袖子加油干，我要创造更美好的明天，都可以。 这词儿一套一套的。 然后我们会挑选一位朋友送给您这个我们住在八七六全体人员给您带来的一个小礼物 啊， 好不好？ 好。 而且呢，除了这个小礼物之外，今天周一我们不仅直播陪着各位，也帮大家实际的来解决一些问题。 没错，没错，没错。 都是跟大家这个之前在我们的邮箱住在八七六 at 163.com 或者是微博当中提出的问题有关系。而且呢，发现现在提问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是， 就是甭管您是装房子也好，改造房子也好，甚至现在买新房啊，可能都会跑我们这儿来问一问，您帮我看这哪个户型好啊。今天就有这样的朋友，我们挑选出了四位朋友在今天的节目里边给大家做出回答。首先还是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吧。你来。 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谭伟嘉，欢迎您。 欢迎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嘉。 另外一位是北京紫言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师杨永刚，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欢迎刚子。刚子这嗓子还没怎么好是吧？ 激动的，已经很 激动的哈。假日来上节目特激动， 为大家付出劳动。 哎，好，那咱就直奔主题吧，好吗？今天咱们先来解决第一位朋友的。第一位朋友是叫李重庆，他发来了他们家的户型图，如果大家也想看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一就能看到李重庆他们家的户型了。或者到我们的官方微博上面呢，我今天所有的问题包括他们涉及的一些户型都有啊。李重庆的问题是说，我们家的卧室啊想要改成两个卧室，现在可能人口有所增加，所以需要有两个卧室。虽然看户型图，就是它那个主卧啊，所谓目前就一个卧室，卧室只有20.2平米，但是他说实际上看 还挺大的， 嗯， 有空间可以改出一个来，架出一个来。他就想问问这个怎么改呢？刚子，能改吗？ 能，一定能。 你看， 没问题。 刚子就是小妙手，没有什么他办不到的事情啊。嗯、 其实是这样啊，这个户型的这个问题和我们下一个听众的问题其实属于相类似。 没错， 你比如说，就像我们这里边看到一个卧室20平米，对于一个整个房间只有一个40多平米的一个房子来说，卧室已经占了一半多的面积了，那是其实有点奢侈。像这么大的卧室面积，我认为你这房子怎么也得个带120，2居120以上。还有可能会出来这么大一个卧室， 嗯， 所以说像我们要去改的话，如果简单来说一分为二，那10平米房间其实也还行， 嗯， 不过其实我们要去说的，更想和您多聊一聊，就是我们的需求究竟是什么，我们改出来这间房子究竟是以什么样的一个用途来去做？ 好像是要给孩子增加一个儿童房， 哦，就孩子大了，孩子大了之后需要给他单独一个独立房间，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现在啊有一个大的一个窗户。在我们正北的北侧，而我们现在在去做的时候，完全可以给它一分为二分出来，分出来之后的孩子房可以相对来说稍微小那么一点点， 嗯， 然后呢，能够我们主卧室呢就把这个卫生间外边和卧室之间的这个拐角的地方，我们给它纳入到房间里边来，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我们房间的一个储藏间、衣帽间这种类型来去做。 嗯， 那么这时候呢，房间里边的面积大概也就是我建议还是稍微有一些大小的一个区分。 嗯， 你比如说就像那个儿童房来说，我们建议在9平米左右，其实已经很好了。 嗯， 对，房那个卧室主卧室毕竟稍微大一点，而小卧室来说，我们其实给您提出来的建议是，您尽可能的将房间里边的功能给它做的相对来说低矮一点，而且功能稍微齐全一点， 嗯， 这样的话对于一个小的房间比较精致会更好用，这是我们给您提出来的一个建议。 嗯 嗯，那您这意思等于是不把卫生间包在主卧室里，还是包进去？ 当然不能了， 不包进去是吗？ 对对对，不能将卫生间变到卧室里面去。对，您这样想啊，这个时候一定会在我们这个墙体上，新开一个门洞口。 嗯， 那么我们能够看到卧室这堵墙好像是轻体墙。 就目前看来应该是， 嗯， 从目前的图纸上看过来的话应该是轻体墙，所以说是应该是能动的。 嗯， 承重墙呢比较粗，轻体墙呢它的线会比较细，相对来说，所以说我们从图纸上看到这个位置会比较的细，拆动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嗯， 那么而且呢您还要再看一下窗户的一个具体位置，如果我们在新建墙体的时候，那么窗户的位置如果和我们的这个建墙的位置有点冲突的情况下， 嗯， 您可以考虑把窗户的这一个地方做成拐角的，比如说像 L 型的，或者说是 Z 呢，要一个最短的一个短边，比如竖下来一点点之后，然后横下来之后再往下走。 嗯，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窗帘藏在里边去，做成一个暗藏的一个窗帘盒。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大一点的房子，或者说是一些欧式风格的里边的房子，它会单独建出来一点墙里边来做窗帘盒，这种形式很常见的。那么我们其实也可以规避了窗户，就是我们新建这堵墙正好沿着窗户或者是玻璃的这个位置建起来的这样一个尴尬，所以说我们里边可以适当的进行调整，尽可能给孩子房稍微多一点光线，因为毕竟主卧室里边在它的东侧还有一个窗户， 嗯， 而且呢这个我最起码我在睡觉的时候我还是希望能够光线稍微暗一点，所以说我会把我的窗帘啊或者灯啊它都会调得比较暗，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认为还是稍微的亮一些可能会更合理， 是的， 就是窗户稍微的大一些， 是的， 对，而刚才说呢，虽然是面积减小了一点点，但是我们会还增加了一个衣帽间的一个功能，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来增加出来的，所以说这时候卧室里边的功能只要让它相对来说减少一些，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衣柜藏起来，外边只要放一个低矮的这种五斗柜啊、五梯柜这种形式来解决一些临时的睡衣啊、内衣啊这样的一些解决方式就还好了，其他的都放到这个衣帽间里边去，这个空间的尺寸放到卧室里边其实也还行，也还没有什么大问题。 嗯 嗯，但是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您一定真的要仔细的去考虑考虑，而且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墙不一定要建成直的。 对， 哎，您可以适当的通过里边的布局，可以给他，比如说有一点点的拐弯，有一点前后，就里出外进错起来，然后通过柜子来补齐的这种形式，其实也可以将房子里边的一些功能更好的一个完善出来。 哦， 对，是这样的一种形式。 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我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有一种，下次还有一些奖励机制。奖励机制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种语言去表达这种形式，有些时候还挺难受的，或者听起来总觉得有那么一小点明白了，又有那么一些不明白。下次我们就可以作为奖励，真的可以的情况下，我们就给他出一套平面手工手里做出来的方案。 刚子，你确定哈？ 啊，没问题，说到做到。 咱们这样一周一套有点多，对吧？两周一套怎么样？ 这个从这儿那个当着大伙面来说的话，已经说出来的话，就真的是可以做得到， 好吧？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也我觉得也还会更好一点。对，这是我觉得这套里边能够说的可能也就这些了。然后但是有一个特别注意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这个房间里边其实看到的是一个开放式厨房。您一定要将开放式厨房做得尽可能的安全。我们从孩子有孩子的角度或者为人父母的这个角度来说，孩子安全健康是第一位的。那么厨房里边的刀叉，然后包括像一些什么热水壶啊等等等等，对于开放式厨房可能真的会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所以说您一定要将这些归纳好收拾好，避免了这个小宝宝他真的是不小心或者好奇造成的一些伤害。 好的， 就不要开放式的最好。 对，但是因为确实它这个屋子的空间有限 是， 如果再隔出来的话，它的客厅可能会变得更小。当然你看你们家经常做饭的是什么样的饭啊，比如说你们家我就喜欢吃辣的，天天炒辣椒啊，或者炒什么都，那可能这个开放式厨房确实是有点，是吧？这个对整个屋子里边的空气流通啊，是会有非常大的干扰，而且这个整个也不通透，它是一个全朝北的户型，所以呢，它在换风的换气的整个的过程呢也会比较缓慢， 不是特别理想。 对，开放式的厨房，不知道您现在是怎么用？现在先保存啊，现在您的可能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卧室要一格为二，刚刚。刚子也说了，说可以免费给您设计啊，当然不一定是您啊，我们回来慢慢抽啊，两周一个啊，两周一个，这是刚子说的啊，我们会把他的那个户型图改完的户型图再发给您，所以各位有什么问题赶紧来啊，住在876啊，把您的问题发在住在876拼音住在876 at 163.com 这个邮箱里边啊，您需要改动的户型或者您想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到这里面，或者到我们的微博官方微博汉字住在876啊，这个官方微博就可以了。说到增加房子，增加这个屋子啊，我估计刚子因为做过的工程非常非常的多，你在曾经的做过的经验当中，就是它是我真的是竖一面墙出来还这样好，还是我弄一个其实是可以改装，比如说我弄一个推拉门，现在推拉门尤其是上滑轨的，它对地面没有任何影响，也还蛮不错的，这两种你建议哪个呢？ 其实是这样啊，我们是根据那个具体的情况来定，所以说刚才我才问了一下这个房子究竟是什么来去用啊，什么人来去用啊，然后在多长时间里面会有，比如说会有这种换房的这种需求有没有，或者等等一系列的，我们要尽可能多的将这些了解的会更清楚一些，从而来给您提出来一些专业的一些意见。而且呢，即使只要是增加出来的一个功能的情况下，就一定会比之前会有一定的那么的一对比之后，可能就有点不舒服了。对，所以说我们也会告知您，就是您有这个需求之后，那么一定可能会从某些地方会有一些那么跟之前相比的不尽人意，或者说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的可能性。毕竟是任何事情其实都是有利有弊的，不可能所有的都是好的。所以说您也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要其实也要去看，一定真的是要封闭起来吗？一定是怎么怎么样？这个不是确定的。对， 不， 真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您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因为两个卧室其实离得太近了，那么这时候比如说孩子在睡觉了，然后呢我们有些时候要看一些东西，要工作一些东西，这种对孩子的一些影响啊可能就会比较大，所以说有些时候用一些石墙也未尝不可。 是 对，然后你比如说真的是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不是在卧室里边，在客厅里边，我们要隔起来的话就会很难受了。那么我们可能就是半开放式的半隔挡式的，因为毕竟都是一家人。那么这比如说休息了之后，我们其他人就相对来说注意着点，根据条件来调整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这个也是一种。所以说是到底是开放还是封闭，还是完全用石墙给它封闭起来，这个都是根据 就看您的选择 情况来定的。 是，对 对。 哎，那一般如果我们现在做墙哈，一般现在都用什么材料做？还是要拿砖砌吗？还是 石墙吗？ 是这样，对， 是想是有两种形式，一种当然就是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砖砌，但是还有一种形式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青钢龙骨石膏板隔断墙。这两种方式呢，有的时候 石膏板是吗？ 对对对对，石膏板 搭一个架子，然后把石膏板扒在上面， 对，就是这样子。这个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再去做都是湿作业，是用一种轻体砖，然后干作业就没有水的情况下，就是非厨房、非卫生间的这种情况下用的青钢龙骨石膏板会比较多。这是我们在市面上经常能够见到两种形式，但其实到现在为止还出了一些新型的材料。那么这些新型材料呢，既不是青钢龙骨，也不是石膏板，也不是什么其他的一些材料，它是那个集成产品。来了家里边之后，直接就从墙上直接立起来之后，它表面还有一些壁纸的纹理啊，或者说是一些肌理，或者石材啊，或者什么任何好看的肌理，全部都可以直接立起来，也很好看。 那靠什么固定呢？这个东西？ 它自己内部也有一些骨架的形式，而且它本身的板材也会比较硬。 哦， 对，这种形式其实也还挺好的，我也是见到过，而且我还用过一次，结果还不错，还挺好的。 是吗？好啊，这个其实做墙非常简单，做一个隔断，现在来讲非常简单， 是 都有集成式的了。 对， 进去啪一下就啪在那儿，您的一个屋子就已经诞生了。 是 啊，隔起来的话，其实也就是我估计要建墙的情况下，可能也就是三四个小时。 哦，这么快， 这墙都起来了， 厉害厉害厉害！ 但是其实它后续的一些东西可能要我们来去调整，就是比如说我们灯的开启位置，然后呢，包括像插座，然后其他的一些，这些可能会有一些适当的调整。 明白，好的啊。今天第一个问题呢，说的就是把一个等于是一个卧室变成两个卧室。 对， 其实第二位朋友他问题也类似，但是为什么把李重庆的问题放在第一个了呢？因为我觉得就我自己看来啊，他的这个卧室还蛮好隔的，因为他窗户够大，有一个非常大的窗户，您就算隔出来的话，另一个空间它的采光也是没有问题的。 是， 但是呢，我们看到第二个户型的话，就有些问题了啊。这是第二个问题呢，是听众油条豆浆他说了，他说我们家不小啊，93平米的两居，但是现在我们家里边还需要有一个房间，想请教一下我们的设计师怎么改，而且人家。非常有底线的啊，人家底线很低啊，没窗户我也行，但是我确实是非常需要这个房间， 不一定是卧室，看来 对，不过我估计还是卧室，肯定是卧室，但是他就想，因为他自己可能看了一下自己的户型，觉得要弄一个有窗户的可能有点费劲，所以呢就想问问咱们的设计师怎么来把这个房子这个屋子给它增加上。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2就能看到这个油条豆浆的问题了，油条豆浆他们家的户型，那个刚子能给他弄一个带采光的吗？ 是这样啊，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房子的结构是一个什么概念。 好的。 这个房子虽然说上边写的是93平米的一个两居，但是呢，如果像听众有人真的看到户型之后，我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整个房子的跨度真的还蛮深的，从入户门到窗户大概有一个14米左右的一个尺寸。 是的。 这个尺寸真的是很大了。 没错。 那么进到就打开入户门的那一瞬间，其实真的是看得很远很远，这个距离其实并不舒服。 哎呀， 对， 14米啊， 十四米， 对， 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比例关系，它长了之后要宽起来，这才好。但是如果现在， 现在是三米多的宽，稍微有点窄， 稍微有点窄，对，这个比例其实比例是不是很舒服的？而且的话呢，从其他的角度来说，你一进门直接看到底了，这个也会有点难受。 那 所以说，我们基于现在的这种结构的情况下，而且基于他所提到的一个，就是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房间，那么这个房间里边没有窗户，其实也是可以接受。我们在对于窗户的需求，其实无外乎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我们的采光，有一些光线，然后人能接近光线，这也挺好的。但是呢，退而求其次来说的话，卧室基本上很多时候都是晚上来用。 没错。 像我们，我永远是在卧室里，不用看见什么的。看见太阳，看见什么都不用的。所以说这个呢是我们的本身的一个需求。那么真正的这种人工照明的话，也可以弥补我们对于光线的一个需求。另外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从通风换气的角度来说，可能有窗户的话会更方便。 是的。 但这时候呢，其实也太好去解决了，就是我们加一个排风扇，加一个新风系统，然后这个时候可以进行很好的空气置换， 是的， 这个时候也可以把这问题解决。所以说您不用觉得说没有一个窗户好像他的生活品质或者这间房子的品质就下降了，真不一定。那么我们现在给您提出的解决方案，其实

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在假期还来我们家做客，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另外呢还有两位家人，今天咱们一块儿陪着大家伙，一位呢是谭博士，欢迎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卫佳。 还有一位呢是特别优秀的设计师啊，马上就要奉献自己的毕生心血啊，为大家服务的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对，刚刚我们商量了具体怎么为大家服务呢，大家先别着急。那个我们这个每两周帮助一位朋友给您出设计图，还是每一周呢，我们再琢磨琢磨，等到我们的这个活动正式成型了之后，我们会就是及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会告诉您。 是吧，这人是你挑是吧？ 谁挑？ 你挑。 对，有可能我先把我的拿出来，然后刚帮忙给改改啊。这个先到先得啊，反正就这么短时间一个啊。就然后刚子呢，不管是刚子，还有这个谁，我们周三的设计师，因为周三的设计师主要是软装方面的，刚子呢主要是您的整个的房屋结构，包括功能区的设置啊，这些方面的，我们争取能够让所有的设计师，我们住在八七六的所有的家人们能够聚在一起，能够好好的帮助您， 哎， 帮您解决一些问题，而且。只要是在节目上答应你的，一定都是免费的帮您啊。 对， 所以这个大家及时的关注我们就好了啊，不仅要关注我们从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钟开始的住在八七六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刚刚开始的，还是这个有一点小温度的啊，我们的微博， 是 微博上的家住在八七六，这是我们的官方微博啊，住在是汉字，八七六是数字。今天呢就是帮大家来解决问题，前两位朋友呢都是要在自己的家里边增加一个卧室的功能。 没错，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油条豆浆他们家的问题，这个刚才说完了之后呢，我还是有点含糊，就是新建出的这个家来，新建出的这个屋子来，它的宽度会不会有点太窄了？因为现在它整个的这个客厅餐厅的这个宽度只有3.5米多一点，你还要给过道留地方，这个怎么解决呢？ 其实是这样，我们这个房间啊建出来之后，其实一定是解决了一个休息的一个问题，而其他功能的话其实不一定都能够在这里边来完成，这第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国人的思想好像是一定是得大大的或者怎么样的话，其实有些时候去日本看一看，他们很多的房子很多的尺寸都是很小的， 哦， 那么对于一些尺寸的把握都是很极致的， 主要咱们块儿大， 个儿也高，这可怎么办？ 嗯， 是不是？ 是。那么我们就会按照我们自己的身高、体身高啊、体重啊、体型啊来进行一些精确的来计算。 没错。 对，那这个时候，比如说如果给孩子的话，我们会根据孩子的不同年龄段，然后来去进行一些整体的去考虑。 嗯、 这些都还有。 嗯。 然后呢，外部结构是一部分考虑，内部结构也是一部分考虑。 嗯。 我们因为现在没有太去更多的信息知道这里边是怎么样，所以说内部结构我们先暂时先不提。 好的。 先提一提外部结构。刚才提到了一个事情，就是对于尺寸的一个把握。像一进来之后，这个就是这个过道的尺寸，我觉得可能要留出来大概在1.2米左右的这样一个尺寸。对，1.2米的尺寸呢，就是进家具呀、走人呀这些尺寸是一定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 而我们东西上来说的话，也要留出来大概在1.2米的左右尺寸，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是的。 所以说，刨去建墙大概1.3米，里边还应该会有一个大概一个2.2米的尺寸。 对 对，2.2米的尺寸其实也还行。你想，我们如果放一张单人床的情况下，才1米嘛，90、1米、1.1米、1.2米这些都是标准单人床的尺寸。 嗯， 那么我们刨去一个1.2米的尺寸的情况下，还有一个1米的尺寸呢，这个尺度其实还蛮大的。 嗯， 但是我给您提建议，就是建墙一定不要建一个方方正正的这种房子，因为看上去之后会觉得很难受。 哎呀， 对， 谭博士肯定会有意见 啊，不是房间内部出来。房间内部出来一小点没关系 好 啊。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这个也真的是从心理的角度上来去出发的。 嗯、 您比如说您可以怎么建墙呢，就是我们从东往西说啊，从东墙往外延伸出来大概一个2.2米的一个尺寸、 嗯、 然后呢再向左，也就是再向南走大概出来一个，比如说出来个1.8米左右的一个尺寸，然后再出来一个斜角、 嗯、 也就是再往回再有一个大概有一个45度的这样一个倾斜的斜角下来、 嗯、 下来之后再有一个垂直的这样一个情况，就等于把一个原来直直的这样一个房子切到一个角、 嗯、 那么切到这个角呢，就当做一个就当做一个入户门的或者进房间门的这样一个位置就还好了、 哦、 那么我们坐在餐厅上的时候呢，其实就不会觉得边上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墙有一个很好的拥、 嗯、 很大的拥堵， 是 看到一个倾斜面其实是一个比较 open 的一个感觉，这个会更舒服。 嗯， 对，所以说从外部的结构上来去处理，这样的话会更好。而且呢我们还可以从边上的这个墙的位置，其实也是餐厅的装饰墙嘛，我们可以开一个在合适的位置合适的比例开出来一个窗户， 对， 就把这面墙也丰富了。 对， 所以说这样做出来之后应该感觉挺好的。 对对对，这也是刚刚我其实想跟刚的探讨的，就是能不能在中间的墙的中间的位置留下来一个 窗户 也好啊、 嗯、 灯带也好啊，这样呢不仅能够增加采光，而且呢我们过这个所谓的通道的时候，1.2米的通道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特别的挤，特别的有挤压感。 嗯， 有了这么一点点，您在边上你还可以放一些您的照片啊，放一些花花草草啊，虽然它的宽度可能不高啊、 哎、 但是你会觉得很舒服，这个过道的这个劣势就已经被马上给消除了。 而且另外这个墙是我们新建出来的墙、啊 嗯、 那么新建出来的墙最有意思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灯光来去调整一下、 哎、 让这个空间变得更活跃一点。 是的，是的， 我们从地脚上边然后增加一些灯光、 哎、 我们从顶面上增加一些灯光， 是的， 将这个氛围变得更活跃起来就还好很多。 特别棒，特别棒啊、 嗯、 好嘞，接下来咱们赶紧进入第三个问题啊，因为今天的问题有点多，有四个问题。第三位朋友他是李新义是吧，义哈 义 啊，不不， 第三个问题是、这个、 先不说李新义的，咱先说张鑫的问题啊、 嗯、 张鑫的说，哥几个给看看这套户型怎么样啊，楼层是3层，有什么要改的吗？可能是要准备出手了，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3就能看到张鑫的问题。我第一眼看到我觉得这房子真不错，多方正啊，是不是谭博士？ 上节目有史以来看过最好的户型， 恭喜张鑫啊！ 下面是不是觉得有点似曾相识啊？ 这个有点类似啊，看着跟我们家这个户型特别像。 啊、嗯， 跟谁家？跟你家？ 哎，对，跟我们家户型特别像。 不是，不会就是你的吧？ 啊、哦，这还真不是。 啊、他家的户型比这个更合理一些，会更好一些。 你看看，我们家的厨房是在中间，也就是他们阳台的这个位置。 啊、 然后呢，这边又有一个小的，算是一个洗衣间。 啊、 然后整个是颠倒过来的，主卧是在东南方向。哈、啊， 对，是的，比这个规划会更合理一些。 哎，好，来说说他这个。你别跟我的比啊，你就单说这个户型怎么样，我觉得 确实已经很棒， 很棒 很棒 很棒， 没有任何的忌讳 啊、嗯、 好，下一个， 只要只要价格合适就赶紧买， 赶紧下手吧。 好吧， 这是有史以来真的见过从上节目到现在几个月来最好的一个户型。 是的，是 的，我的天哪，我们一天都见的是什么样的房 哎呀，这个没办法啊、 嗯、 这个户型多种多样嘛， 而且呢，他刚刚说了，这个户型是三层，我们在聊的时候，可能我感觉到啊， 这个就得看它是塔楼还是板楼了， 就板楼。是板楼，而且是那种小的小板楼 板 啊，而且面积大概也是150还是160。 楼间距呢？ 这个倒没有细致的问。买吧，就冲这户型也就买吧啊，楼间距不会太小的，我觉得。好，接下来过了啊。真过了是吧？没什么 过 的， 过真过了呀， 好吧， 真过，这真的没任何问题。 我们节目有史以来最好的户型出现了，大家可以发送数字三一块来欣赏一下这个户型， 而且没什么缺角了，真的算是很规整，真的基本属于没有缺角。 就像这种就是大致我们看起来像是一个正方形的户型，就一定是最好的吗？一定是很好的吗？ 哦，这不一定， 也 得看里面的布局，比如有没有出现厨房门对厕所门，或厕所门、厨房门有没有对到房门、包括尤其是厕所跟厨房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明白。 而这个户型什么都没有犯到，而且厨房放在了最适合的东北方。 哦哟， 哎，我就问一嘴啊，我毕竟是外行，我觉得他这个两个卫生间把这个第三个卧室就卧室 C 包起来了。我觉得如果说比如说啊，咱们就比如说这个卧室 C、如果说里边住的是老人的话，或者说相对来说这个睡眠不是特别好的话， 嗯。 我觉得这个你想 会有些下水的问题， 对不对？ 哗哗啦啦的 事。对，你想哪儿都是这个下水。 一般情况下，这个房间会被当成书房。 那哗哗啦啦的也不好， 是吧？ 这事啊，你想多了。我真是觉得卫生间离咱卧室那么近，那用起来多方便。你换个角度看问题， 就是 下次我挑完问题，浩洋继续来。 而且你知道吗？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就是，你说的这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去解决。 哦， 我可以解决的一点你都听不见。 是吗？ 当然没问题。 好， 浩洋有些不服， 没有，怎么会呢？ 能比我们家还好吗？啊，哦，看来不是问题哈， 哎， 不是问题。 其实我最开始看到的问题是他的衣帽间和这个卫生间怎么就包在一起了？他说，其实，在实地看啊，就是因为现在户型图其实有点略微有一些差别。 嗯， 他的衣帽间等于是一个半开放式的衣帽间，走过去就是衣帽间和卫生间，其实在实地看是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也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关键是卫生间有窗。那怕什么， 对对对， 下次要是再遇到这么好的户型，听众朋友是直接可以发几张照片上来大家欣赏一下， 哦， 甚至不好的也可以发上来，这有缸子可以现场出一些建议，更立体感一些。 好的好的， 嗯， 那行了，咱们不耽误时间了啊，因为最后还有一位朋友，这是听众李新义的问题哈， 嗯， 他说几位老师帮我看看这两套啊哪个户型更好一些，还有这个是20多层的板楼，我选哪层好呢？万分感谢。他发来了两张，就是户型就应该大小是差不多的，但是户型略有不同，想让这个两位给看看哪个更好一些，估计价格也差不多。大家回复数字4就能看到这两个他要选的户型了。这应该是个新房的，就我自己看来啊，我更喜欢第一套，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客厅啊和餐厅啊整个是一个贯通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很舒服。 嗯， 但是这个第二套吧，中间多了一个这个衣帽间出来，我总觉得哎呀不通透不爽啊。我个人要选的话选第一套。浩洋呢？ 我选第二套。 你选第二套？ 对啊， 就是要跟我与众不同。 对啊，必须的呀。 为什么？ 因为咱们俩都选第一套，谁选第二套？ 我选第二套。我选第二套。 哦，你也选第二套。 哎， 为什么？ 你看看 为什么。 首先咱们经常说的几个点，如果按这个房子画成正方形的话，咱们先把西北方的开放阳台可以先丢出去。假如说这个房子来看缺角的情况下，它的西北方略微有点缺角，然后正西方是电梯间，也属于缺角，东北方跟正北方也有点缺，但并不是那么明显。但第一套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以九宫格来划分这个房子的情况下，卫生间是极有很有可能是在中间部位的哦。 哦， 而且厨房是在西北方，这个是咱们反复说过的问题。 哦哦，是这样， 你看看， 哦， 是这样，他的 好， 那个， 帮我的来了。 对，那个我们也选第二套。 您。 刚才我跟刚才我们俩琢磨很久， 就买第二套吧。 对，但是我也简单说一下理由啊。那个长话短说，就是第一套呢平平淡淡，没有什么太特殊的。第二套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两套房子都是四居室，要看一下自己房子里边究竟是一定要用一个四居室吗？还是三居室加一个书房的可能性，就已经足够了。如果真的是后者的话，那么第二套其实形成了一个套房的感觉，就是有书房、有衣帽间、有卫生间、有卧室，这种套房的感觉会把整个的平层的房子的整个档次提升很高。对，所以这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呢，我们从进门的角度来说，进门之后的话，我们看到下边是一个衣帽间，就是第二套户型啊，是一个衣帽间的墙，这时候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玄关的一个区域。那么这种玄关的感觉的话，它从左边、从右边其实都有一些能够纵深看过去的一些可视的背后的一些空间，会有一些就是感觉后边还有很大的空间，不会觉得特别堵。而第一套的话，进去之后，其实就右边有一点比较能够通透的一个感觉，视觉的一个延展。左边的话是没有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不是特别的好。 好吧， 对，二者选一的话，还是 选择第二套。 第二套的厨房位置，你看多好。 在哪儿呢？ 东北方呀。 哦，好吧，就这样吧。好，第二套啊，不错啊，哥们儿，第二套啊，这个接下来说一说楼层，他们是二十多层，曾经咱们节目里边也聊过，买新房的话，选什么样的楼层是比较好的？如果它是二十多层的话，我们姑且算它是二十五层吧，那选哪些层会比较好呢？ 从那个他在北京呢？ 肯定是北京的盘。 如果是在北京的情况下，考虑到雾霾的情况下，不建议如果是二十多层的房子，由八层到十二层之间是可以舍弃掉，因为它的 舍弃掉不要、啊、 对，是舍弃掉，因为考虑到雾霾情况下，它的浮尘会在这个楼层飘的比较多一些。 有那么低吗？ 差不多八到十二层左右。 哦，好吧。就是八到十二层不要选，其他都可以，十二层往上都可以。 这个也看自己的这个户主吧。现在因为个人每个人需求不一样，有的可能需要景观好就高一些，但现在又很多人又想希望根据自己的生日八字之类的，这就不好说吧。 哦，对对对，这个不太好说。那如果从建筑上来讲的话，刚子建议选什么呢？因为有的说什么越往高了住，它的水压什么会有什么问题？ 还真不会。因为到现在为止的话，就是像这种二十多层，它一定是分层的，就是一定是两部分。买一定不会买设备层，就是像那个十几层的时候，它极有可能会是设备层。像这二十多层的话，一定不用去担心这个考虑。但是我一定不建议买顶层。 哦，那倒是。 其他的问题不是很大， 顶层太贵， 能高一点。 如果说顶层再送一个什么， 哦，那也还行，可以考虑一下。好吧，好吧，今天的这个关于问题呢，咱们就解答到这儿了啊。因为明天呢就是咱们的五一假期，今天呢我们的住在八七六，我们四个人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啊，是一个小的保温杯。 保温杯， 希望在五一期间呢能够温暖一下您。如果想要得到，方式非常简单，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住在八七六”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八七六，住在八七六，在留言区，我要确定一下我说的对不对啊？ 是 啊，在留言区发表您的五一宣言，就有可能能够得到这个小的保温杯了。所以呢，在此要提前祝大家啊，这个五一节快乐，同时呢，也问候大家假日快乐。我是夏明， 我是浩洋， 接下来的节目是 开 心 茶 馆。 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只在欺骗群众，